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以下的主要内容。9月20号，北京通州区一个小区因为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引发火灾，5人在这场事故当中不幸去世。那么电动自行车的所有人会承担怎样的责任，成为了不少朋友关心的问题。而在不久之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宣判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最终造成了7人死亡、4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电动车的所有人徐某以失火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那么这起案件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徐某又为何构成失火罪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本市从即日起到12月底将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记者从各区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一批个人、物业、企业和管理单位因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问题吃罚单被曝光。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属地街乡政府部门共派出了169个检查组开展夜查，共排查消防安全隐患达到了2103处，其中清理占用室内公共区域停放及充电的电动自行车874辆，通过敲门入户劝阻室内充电行为25起，联合朝阳区的应急管理局发布2期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曝光台，截止到目前共有15个小区被曝光。9月24号，据海航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接到海南公安机关的通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陈峰是海航集团的创始人，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从1993年起呢，与创始人团队创建了海航集团。谭向东呢，2020年起担任海航集团董事会董事兼首席执行官。9月24号，保定检察发布通报，已对将孩子从29楼抛下并捅死孩子母亲的嫌疑人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根据此前的报道，9月15号的8点多，莲池区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长城大街某小区有人坠楼。接警之后呢，民警立刻出警处置。到达现场之后，民警在这个小区的单元楼下发现了一名坠楼儿童。这个楼的单元的29层电梯口发现了一名女子。此身上有明显刀伤，2人被紧急送医抢救。同时呢，民警在29楼的楼梯间的窗外发现了一名要跳楼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工作，这个男子被警方控制。经查，坠楼儿童和受伤女子是母子关系。目前2人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证监会24号发布消息，近日呢，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联合行动，一举将3起操纵市场案件的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其中包括各方高度关注的叶某。经查，叶某在明知刘某等人操纵南岭民报股票价格的情况之下，积极提供相关帮助及建议，为操纵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并谋取非法利益。这些案件反映了操纵团伙与配资中介、市场掮客、股市黑嘴等等相互勾结的灰黑利益链条。证监会表示，严厉打击虚假信息披露及财产造假，以市值管理之名操纵市场之实、内幕交易等恶性违法犯罪活动。 九月十号，大连市沙河区中山广场广场啊，确认呢，有一个人呢是13年前潜逃的人，叫做李国珍。那么在人群当中，一名正在跳舞的中年妇女被大庆市追逃专班辨认出来。李国珍呢是女性，1965年的10月份出生，原来呢是林甸县石油公司的出纳员。2008年的2月份，李国珍利用负责储存加油款的职务便利，伪造单据侵占公款，并携款潜逃。据报道，此次李国珍被捕系大连一名热心群众提供的举报线索。这名热心群众呢向追逃专班反映说，悬赏通告上的人跟我认识的一个广场舞的队友长得很像。目前林甸县纪委监委已经对李国珍采取留置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好，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电动车失火肇事者会面临怎样的处罚。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在9月20号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因为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引发火灾这个事件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的比较清楚了。那么这起案件的肇事者到底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哎，不久之前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宣判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所造成的结果也是很严重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徐某是构成了失火罪哈。那么这起案件的具体案情是怎样的？被告人徐某又为何构成失火罪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的李勉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李法官您好。 您好。 李法官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好的，我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案情。在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老徐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改建了3层楼房，建房没有经过许可，建成也没有经过验收。楼房建成以后呢，老徐将20多个房间出租，租户有30多人，每个房间呢约7平米，老徐和家人也住在这里。但是呢，这个楼房的内部只有一条宽不到1米的路通往各个房间，没有消防通道，它也没有备一些灭火的器材。因为住户众多，用电量大，老徐还违规撕拉电线，将电直接引入楼房，再通过电表分到各个房间。在这个2016年的夏天呢，这个肇事者小赵向老徐租了2层的一间房，并且跟房东老徐说自己想在1层给电动车充电。 老徐就同意了。 对。 嗯， 但是他当时呢，他同意了之后，他要求小赵自己拉线走自己的电表，因为电也是算费用的嘛。然后这个小赵就从工地上找到了一些废弃的旧电线，从自己房间门口的电表上接到了2层的楼梯口，再用插线板接到了楼下。每天晚上呢，小赵骑着电动车回来，就把这个电动车放在1层的楼道，给他的电动车充电。 那么也就是说，小赵这个自己撕拉这个电线是在2016年的夏天。那么老徐呢，他把自己这个私盖的这个楼房进行改造是在2009年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是一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的，是吧？哎，那后来接下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接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老徐可以避免这个事情发生。比如说呢，2017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个老徐的这个宅基地上盖的这个3层小房是要拆迁的。当时呢，拆迁办就要求他这个11月16号要求他5日内腾空房屋，但是老徐贪图房租，这段时间还不拆，然后他就没有清退这些租客，就一直住了下去。12月6号的时候呢，当地流管员到老徐家入户去宣传安全防火知识，宣传的内容就明确的包括：第一，严禁撕拉电线；第二，不要在室内给电动车电瓶充电，并且当场和老徐签订了责任保证书。 等于老徐是明知道这个不要撕拉电线，也不要给在室内给电瓶车充电的。 对， 是吧？ 这个保证书都是在案的，就是这些材料都能证明他是知道这个这些、防火知识的。 嗯，后来呢？ 然后呢？12月12号，也就是这个在小赵长达一年的时间，就在老徐的眼皮底下，就给这个电动车充电。 嗯， 12月12号晚上9点多，小赵像往常一样把电动车停在了1层的楼道，然后给电动车充上电之后，他就回房间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凌晨1点多的时候，他的这个电动车的电瓶发生了线路故障， 嗯， 就起火了。当时他不是在1层嘛， 嗯， 这个1楼的住户小李就听到楼道噼里啪啦的声音，他打开门一看，那个楼这个电动车就在他的门口， 哎呦， 他就看到起火了， 嗯， 但是因为他在1层，他就冲出去了，他冲出去的时候还大喊起火了起火了，但是这个时候浓烟已经充满了整个楼房唯一的这一条通道，就是1楼的人还可以通过这个1层去逃生，但是也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火已经着起来了。但是2层和3层的人已经失去这一条逃生通道了，他们没有办法往下跑了，他们只能往上跑，跑到这个3层楼的楼顶去。当时呢，这个电动车的所有者就是小赵，他从1楼跑出去，但他也受了伤。老徐呢，从楼顶顺这个楼顶跑到楼顶之后，顺着梯子爬到邻居家的楼顶，然后下来了。整个火灾呢，造成了7人被烧死，多人被烧伤。 哎呦，这么严重哈！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嗯嗯，那事情发生之后呢，老徐怎么处理的呢？ 老徐当场其实是参与了一些救援，但是很不巧的就是，他们室内是都是没有水源的。这个2层有一个大水池， 哦、 但是当天停水了、 嗯， 所以这个楼没有任何的水源。老徐当时呢、 嗯、 是往返别的地方去接水，来这个试图扑灭这个火灾。他当时也是报警了，他出来之后报了警，而且在现场等待民警。但是大家都知道电动车起火这件事情是非常快的， 对， 就是而且逃生的机会很渺茫，因为他一条这个逃生通道已经被浓烟给这个浓烟里面会有很多的有毒气体，已经被浓烟覆盖了。 嗯， 然后这个小赵呢受伤了，他接受治疗之后呢主动到了公安机关去接受调查。 哦， 老徐和小赵呢分别构成了失火罪，法院考虑了他们俩具有自首等情节，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个是肇事者，就是这个电动车所有者小赵， 小赵 有期徒刑4年。 嗯、 对、 嗯， 老徐呢也是犯了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小赵和老徐就为什么构成犯罪了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国家这个要求罪行法定原则， 嗯， 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要看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规定呢，故意放火致人重伤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过失引发火灾致人重伤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嗯， 小赵和老徐本身也居住在这栋楼。对于小赵在楼道内给电动车电瓶充电可能引发的后果，肯定不是小赵或老徐希望发生的。 对， 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观上没有故意，只能是过失。嗯，那么小赵的行为其实很好理解，他明明知道存在危险，但是仍然使用废弃的电线私接电源，在楼道内呢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电瓶充电。 嗯， 因为电瓶线路故障引发火灾，造成多人死伤的后果，他就应该承担失火罪的刑事责任。 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老徐。从身份上来看呢，老徐为了赚取租金，将房屋出租，租户多达30人，与我们常见的这种一对一的租赁关系是存在很大不同的。 对， 老徐将房屋同时出租给数10人，体现出了一定的规模性，这也让他的行为呢带有一定的经营管理性质。对于整个3层楼的租户整体而言，老徐是这栋楼的管理者。 嗯， 那么从责任的角度上来看呢，老徐对租户租住期间的安全用电等行为存在着监督管理的职责。本案的事发时间是冬季年末，正好是北京用火用电的高峰期。 对， 在这种一个屋子7平米，有这个一共有20多个屋子，30多个人居住的这种高密度的居住空间，任何一个租户不恰当的用电行为，都可能对整栋楼内的人员 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影响。 没错。 因此呢，这个老徐相比普通的房东，他有更高的谨慎义务。 嗯， 他对整栋楼内的租户安全用电行为都应当承担监管职责。 嗯， 小赵撕拉电线，在楼道为电动车充电，老徐明知出租环境存在安全隐患，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当地的流调员已经对他入户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他在有义务改善的情况下不改善，有能力制止而不制止，造成电动车在深夜充电时发生火灾，导致多名租户失去最佳的逃生机会，被烧死烧伤，老徐应当对自身这个因为监督过失而引发的后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两个人呢，所确定的罪名是这个失火罪哈。那么，刚才你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不管是这个老徐还是小赵，其实都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是吧？啊，也不追求这样的一个结果发生。那么，其实呢，最终的结果也是因为着火造成了七人死亡的严重后果。那我们也知道哈，我们国家在刑法当中有一个罪名叫做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它的结果也是致人死亡，那么他的行为也是不追求这样的一个死亡结果的发生啊，并不是故意，而是这个过于自信啊，或者疏忽大意哈。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行为当中，老赵和这个小赵和老徐就是失火罪而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呢？ 其实这两个罪名呢，在刑法里是一个法条竞合的关系。 嗯， 我们国家的刑法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那么失火罪就属于刑法另有规定的情形。 哦， 类似的情况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经常知道的这个交通肇事罪。 嗯， 他们的本质上其实行为人都是一种过失的心态啊，本质上其实都是过失致人死亡，但是因为他们侵犯的法益和发生的时空的特殊性，刑法另外做了规定。 哦，明白了。好，那么下面呢，您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其实不管是我们三中院宣判的这样的一起案件，还是9月20号发生在通州的这样的事件哈，其实都给我们大家带来非常惨痛的教训。而且呢，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来介绍了咱们北京市对于这种电瓶车啊、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这样一个大检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哈。那么您觉得通过这样惨痛的教训，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大家平时需要格外留心的地方？ 好的，其实9月20号通州的这个火灾让我的心里非常的难受，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非常的令人心痛，正好是中秋节前夕。而且非常的无辜，就是我们无从了解这一家人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但是他们没有任何错，他们遭受的是无妄之灾。那么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关于电动车有一句俗话叫做夺命100秒，一旦电池或者电动车本身发生爆炸燃烧，蔓延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在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引发吸入性的损伤。 嗯， 这也是很多电动车引发火灾会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的这个原因。那么在此提醒这个广大骑电动车的朋友，预防电动车火灾要做到，第一是合理控制充电的时间，按照电动车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到10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充电。二是不要在室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这个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而且难以逃生。 嗯。 三是不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就是从室内接电源到室外去充电。 就像 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也见的。 嗯。 它这个还是在室内充电，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见到走过哪个楼。它就窗户飞出一根线来，在室外充电。 嗯， 这种充电方式呢，在天气突变的情况下容易酿成火灾，比如说下雨了。 嗯， 对。四呢是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一旦楼道中的电动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 是的。 五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车，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或超标电动车，不要盲目的去改装电动车。 嗯， 而且要加强日常检查，否则会增加风险指数。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起案件的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的李勉法官，谢谢李法官参加节目。 好的， 好，李法官再会。 嗯，好，再会。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 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那今天呢，你跟大家讲一下涉及到这种租房的一些纠纷哈。那现在年轻人租房是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里面呢有可能会遇到不少陷阱和坑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承租人是一个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啊， 您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位这个同学当时在租房的时候遭遇到了什么情况？ 对，小董同学是应届毕业生，他毕业在即就通过中介找合租房。我们知道在北京这个房租是比较昂贵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毕业生来说，而且通常呢在北京租房要选择这个押一付三的付款方式，也就是说他要押一个月的押金并且支付三个月的租金，那这种方式让刚刚走出校园的小董同学觉得经济压力特别大。那在中介的介绍之下，他就选择了押一付一的付款方式。 押一付一啊， 对，这是这个中介推出的一项特别的服务。那中介告诉小董同学，选择押一付一的付款方式是有条件的。首先他要绑定一个叫贷款软件，以后每个月通过这个软件来缴房租。但是中介并没有告诉小董同学这实际上是贷款。 他说这是什么？ 就是中介只是对小董同学说，你只要绑定这个软件，你就可以接受押一付一的这种条件。 这样对于小董来说就不至于有这么大的经济压力了。 对，其实中介是有意隐瞒了这种方式。中介就帮助小董按照软件的指示流程操作，上传了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中介解释说这只是走个流程，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其实后面给小董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什么麻烦呢？ 小董在支付了一个月的押金和一个月的房租之后，在第二个月交付房租的时候，他就发现在这个贷款软件上显示已贷款40000余元，正是余下11个月未交的房租。哎，怎么就变成贷款了呢？所以小董也很纳闷，他就找到了中介，就说想要退房。中介呢也是看着小董不好欺负，也帮他退了这个贷款，但是时间是在一个月之后。时间为什么我要强调它呢？因为它已经超出了这个软件规定的最迟还款日期。其实小董即使是他解除了这个贷款，他还要承担超期还款的利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小董实际上是房子基本上没住成。 对， 然后呢房租虽然退了，反而白白的损失了一些钱。 对，其实这个就是由于房屋的中介并没有告知他这注册的是贷款软件，相反呢这个中介还对他进行了误导，告诉他这只是走一个流程，不会有什么影响。这种行为是存在的虚假表述，其实它是一种民事欺诈的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受欺诈而形成的合同是可以撤销的，撤销之后这个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从签订的时候这个合同就是个无效的合同。那租户可以要求中介赔偿损失。那此外小董也可以主张经营者对消费者服务有欺诈行为，要求这个中介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房屋分期它的实质是保理业务，它核心就是通过收购房东的债权这种方式提供应收账款融资，确实减轻了年轻人一次性交付房租的压力。 对， 但是给租户带来了很大的风险。特别是这个案例中，中介没有告知小董这些风险。目前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这种中介合作的房屋分期平台。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贷款平台啊。我们说的按月交租其实就是分期还贷款，它分期的次数越多产生的利率就越高，中介公司会把利息算在房租里面，对租户说我们是免息的。但其实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利息都是租户在承担。 那他其实就是欺负这个租户不是很懂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对于中介和平台来说是双赢，但是对于租户来说是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而且逾期还款不仅需要交付更多的利息，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到个人信用。 没错， 在今后买房买车的时候贷款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对，而且呢像这个小董这样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啊，这个社会阅历毕竟要相对浅一些。 对 啊，他可能不大明白 中介和这个所谓的贷款公司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深藏着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陷阱哈。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因为的确啊，现在很多这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真是让他要一下子压一付三的话，的确会有很大的压力哈。因为现在中介的确有很多这样跟他们合作了这样发放贷款的平台。那么这个时候，您觉得作为学生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个问题？签还是不签？这个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怎么来应对哈？您跟大家说一说。 我觉得毕业生选择租房的时候，首先应该选择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中介来进行交易。其实在实践中，究竟是还贷款还是交房租，可能商家别有用心，租户就很难以辨别清楚。那么即使是不小心签订了这种贷款协议，我们也是有办法处理的，因为这种要求用户捆绑贷款平台软件的这种行为应该是视为格式条款。那对于格式条款，它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且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不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主要是为了方便和效率。那根据合同法的规定，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根据公平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提醒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这个条款予以提示说明。这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该尽到的义务。那在这个案子中，中介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非但没有提醒小董进行注意，反而对其加以隐瞒，使小董承受了损失。那这样条款就可以主张其无效，对于小董的损失，那中介就是应该赔偿。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是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同步互动，还有呢就是开启个性化推荐，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美容贷的诈骗案。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警法在线。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